叶修他们平时下本，虽然也算是亲友团，大家不会抢装备，但也不具备有组织的工会那种大量调配资源的优势。单靠自己这样一天数次副本的努力，想凑齐一身理想装备，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如今是30级了，不追求一下职业套装的话，和大工会的精英玩家相比，此消彼长。 对于副本事业还是有点不利的，这种数据上的差距，差就是差，靠技术也不可能完全不会。这样的低级副本里技术的发挥本就是有极限的，更何况刘浩那小子不能不防，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冷不丁的出来搅搅局。四件制约套，有问题吗？叶修问。 别急啊， 风华显然不像三大工会的会长一样有权势，手中可调配资料有限，尤其装备类，肯定副本里就已经被人摇点拿走了。交给工会，那在他们这样的工会里是不存在这种事儿的。田七他们等人此时挺诧异，会长在那忙着凑装备，他们也没怎么理。 反正是凑不上，拿不敢相信地口气问道：“高守兄，你帮我们工会刷记录，收费嘛，在哪刷不都一样？四件赤月套，田七都是老玩家了，价值衡量得来。这叶修帮三大工会刷记录时，要什么价他们也八卦过了，那可是连成武都开口要过。相比之下。” 四件赤月套也太渺小了，这赤月套其实不过是蓝装而已。哼，我倒是想要成武，你们工会也不能有吧？没有，所以只好少点了。那要四件干嘛呀？怎么不凑一身啊？那个好像是你们工会啊，高守兄不用给我们面子，真的。哼，不会啊。 四件制约套换来的记录也不会太高，无耻啊！岳中年嚷道：“是公道，就算你们给六件，成绩也提高不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你看，韩烟柔手里的武器还是25级的，不止他，包子也是。没有30级的子午和职业套，这副本记录暂时出不了极限的。那这么说。 现在打出的记录到时还是会被人破掉。对于普通玩家来说，现在的记录已经是极限了。我们打破这个，应该是没人再能追上了。应该，除非有一些人无聊的话。什么人啊？ 田七等人越来越听不懂了。高手呗。叶修让他们继续费解着。高手。 高手刷副本怎么就叫无聊了呢？风华这家伙，工会里好说歹说，求这个劝那个，谈前途，谈理想，谈工会发展的重要性，终于真叫他蒙来了四件赤月套。当然，四件分属4个不同的玩家，而这4个玩家自己其实也都没凑齐，失了一件也不算太心疼。 我去取装备啊，咱们12点见吧。风华这说着，人已经先跑了。听着，他这意思，他是准备跟着去了。田七说：“很显然， 慕云深点点头，好说是会长让的吧。”浅声离说：“会有几个位置啊？”岳中年问。“一般来说就一个吧。” 田七说着，问了一下叶修：“哎，高守兄，队伍几个空位啊？”“1个吧，你们工会谁来？”“大概就我们会长吧。”“嗯，可以的。”“还有不可以的？”浅生离问。叶修扫了他的职业一眼：“非输出类的职业就不太方便了。”浅生离泪奔。 他是一骑士 ，MT 职业，当然不属于输出。 这意味着高手兄这副本记录队的电视名单上恐怕永远也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了。 哎，节哀节哀啊。 其他几人纷纷表示慰问。冯华去了一趟，终于是拿了赤月套回来。此时慕云深和浅生离两个告辞先下了。这两人显然生活比较忙碌，每天游戏的时候并不太多，一天的副本次数基本都刷不干净。 包子，包子， 叶修开始呼叫人马。 包子在。 晚上副本刷记录。 啊，上电视啊，我喜欢，来了。 包子入侵喜欢这项运动。临近凌晨零点，不用叶修招呼，苏慕成也准时上了线。与此同时来的还有各大工会的会长，首当其冲的就是蓝河和叶渡寒潭两位老客户。消息来的几乎一般快。 兄弟，今晚好像可以刷琉璃之地了。 长期待打，就从今晚开始如何？ 三十级了，兄弟啊，得考虑一下长期待打的问题吧。 来消息的也不止这两位，那段日子里纠缠叶修的大工会人很多，君莫笑多少级了，每天有多少副本次数，他们比叶修还清楚。眼下君莫笑三十级，副本次数刷新，大家都猜测今晚将是琉璃之地的新纪录诞生之夜。这个纪录花落谁家，大家可都是一直在争取，但争取一次不够，各大工会现在需要的是有这么一支稳定的代打队，而不是今天挂自家工会名打了，明天同样的名字却又是挂到其他工会名下，这太难看了。这一堆堆的消息，叶修却并不着急，只是慢慢的逐一给了回复。 今晚帮月轮工会刷记录。 月轮工会， 听到这工会名字的大工会会长有一半都茫然了。对于他们来说，会耳熟能详的工会都是有俱乐部背景的，只有这样的工会才会是他们视线之内的竞争对手。月轮工会，听说过的人倒是有，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家有背景的工会，只是一个寻常玩家建立起来的，发展还算可以的普通工会。这样的一个工会怎么就在他们这么多大牌工会的围剿下把君莫笑给拉走了？众会长不淡定了，纷纷打听着这个月轮工会是搞了什么花样。这可真是纯打听了，像月轮工会这样档次的显然都成不了大工会们派卧底玩无间道的对象。此时没有什么内线消息，只能看有没有认识这工会玩家的人去辗转打听。这一问还真有结果，毕竟月龙工会不像他们，风华这回去搞赤月套装，那是满工会频道里的后人，发动群众的力量，撺掇了四个战斗法师，一人牺牲了一件赤月装备，这全工会都知道，又没觉得有什么隐藏的必要，自然是有朋友一打听，立刻就说了出去。很快，四件赤月套，所有大工会的会长都听到了这个价码，都是狂喷鲜血啊。四件赤月套装，这算什么收费啊？这种价格对他们这些工会来说跟白送似的。三十级开始的副本就会掉落以套装为主的蓝装了，区区四件赤月套，张口就来，像他们这种大工会里的精英玩家，凑齐一身职业套的都可以组好几个队了。而且他们的工会制度完善，需要赤月套装，工会里自然会有补偿，所以基本几句话就可以拿出四件，不像风华求爷爷告奶奶般的硬是空手套白狼的搞来四件。总之对大工会而言，这实在是个轻而易举的条件，怎么就让月轮工会给捡了便宜了呢？ 钟会长越发的不冷静，好多人向君莫笑发起诱惑。 兄弟，赤月套装一套怎么样？ 一套赤月套，外加30级紫武银光长矛。 两套赤月套，你穿一套，扔一套都行。 各种条件层出不穷，反正都比区区4件赤月套要优厚得多。叶修也不嫌烦，耐心一个一个的回复。这当中反倒是蓝河和叶渡寒潭两人没有急吼吼过来叫唤。这两人都和叶修打过不止一次交道了，多少已经有了一定认识。4件赤月套，这根本就不是他一直以来帮刷副本的筹码。君莫笑的开价有一个特点，既让你有些肉疼，又不会让你觉得不值。显然是对游戏异常了解，价值衡量非常准确的老手。以他的这个作风，此时要职业套装的话，4套还差不多。4件？什么意思？有什么企图？蓝河和叶渡寒潭都在心下茫然地揣度着。而各大工会此时虽然行动相当一致，但彼此之间其实都是互不知道的。虽然都有互派卧底的习惯，但此时新区刚立，会中核心都是直接从老区带来的老人，新加入的小号此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太高信任的，各大会长也都知道防着这个。但是这当中却还是有一些资深间谍混迹当中。这种间谍可不是新区开荒时见个小号过来报名加入，这是在老区就是卧底，这次报名来新区开荒被选中后派来的。这样的人来新区那就已经是工会精英，再混起来相当强力。此时想打听各工会的动静，只能是靠这样的资深卧底，但这样的卧底却不会太多。蓝河这边能联系到的也只有一位，是混在轮回工会的。轮回工会是轮回俱乐部的游戏里的工会，轮回战队是近几年强势崛起的一支战队，队内王牌高手周泽楷是荣耀目前的人气王，不少专家粉丝都看好轮回战队的将来。如此强劲的一个对手，自然不论是在联盟中还是在游戏中都会受到重点照顾。 轮回开出4身套装的加码了， 资深卧底给蓝河发来消息。 以他过往的要价方式，这应该是极限了。 是的，但这一次他回绝了。 理由呢？ 已经答应月轮工会。 扯，他明知道我们会在他30级的时候请他来刷副本，怎么可能提前为了4件赤月套答应月轮工会啊？ 你觉得他别有用心啊？肯定是，听说烟雨楼和百花谷也差不多开到这个价了。 你怎么知道的？ 眼下这个开价显然并不好打听，蓝河也只是通过这个资深卧底知道了轮回工会动作而已。 我们会长去问的。 蓝河释然，各大工会虽是竞争，但相互也是认识的，这种都拿不下的时候，有时也会化敌为友，互相交换一下信息。比如车前子那个家伙就经常和他来这套，但微草战队和蓝雨战队绝对是一对死敌，放在游戏的工会自然也是互相很不顺眼。 我们会长准备进一步出价了。 资深卧底突然转播新情报。 哦，多少？ 5套职业装。 蓝河怔了怔，心下突然一亮。难道就是为了这个，故意降低一次身价？这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撩拨起各工会的哄抢，随即却是进一步的抬高了身价。这种东西上去了可就没那么容易再下来了，除非他完成不了雇主交托的任务。现在轮回已经先一步走出了这一步， 和他们交换过信息的烟雨楼和百花谷可能也差不多。不过这会长可不是敌对工会的卧底，这交换起信息来向来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蓝河仅靠猜测却实在是无法准确估量。他只知道五套职业套，这已经是超过君莫笑之前自己定义的价位了。这一手还真是精彩啊，蓝河感慨着。既然了解了君莫笑的意图，蓝河觉得他也可以过去和君莫笑谈上一谈了。正准备去发消息，忽然资深卧底消息又到了。 靠，又拒绝了。 还拒绝？他到底想怎么样啊？什么理由？他还要求什么啊？ 蓝河也是惊了，五套职业套，这已经是咬碎牙的大出血了，这家伙还不满足，是真想把各大工会都气疯吗？ 没要求什么，他还是说已经答应月轮工会了。 怎么会这样的？你们准备怎么样啊？ 不知道，会长正骂街呢。 轮回工会第十区的会长孤隐此时当然淡定不能。四件职业套他觉得是一个相当合理，双方都应该接受的价位了。但君莫笑回绝的那叫一个快，消息过去一秒钟就发回了。孤隐简直要怀疑这家伙是设置了自动回复，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随便试探了两句，貌似确实不是自动回复，这家伙真是完全不考虑这个价位。孤隐不是笨蛋，而且身处局中，价码直接被拒后，比蓝河更进一步想到君莫笑这次是要狮子大张口狠宰一把了。这家伙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工会都憋了一口气在哄抢他。孤隐暂且不动声色，跑去联系了几个其他大工会的会长。这帮家伙个个义愤填膺，个个破口大骂君莫笑敬酒不吃，一个个好像遇了杀父仇人似的。孤隐当然不会被这种表象给迷惑，这些家伙一副痛恨君莫笑的样子，无非是麻痹别人，让人以为他们不会再出价而已。孤隐相信这些会长都和他一样，已经决心提高价钱，准备再捧一次。正是因为这样，才希望麻痹竞争对手在这装模作样。 哼，老子不玩了。 孤隐最后也是扔了句话，同样是为了麻痹，随后转手开价，直接五套职业装。这个提升幅度算是相当大了，孤影看到众会长都没有放弃的意思，于是决定豪迈一点。他觉着自己这个开价就算不能让君莫笑一眼看中，但至少也足够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诚意，可以认真的来谈一谈了吧。谁想这次同样是一秒不到的拒绝回复，这次孤影就真不是装不淡定，而是真不淡定了。这样的价码还想都不想就拒绝，这家伙想怎么样啊？直接把工会送给他吗？孤影不爽，极度不爽，几次开价被拒让他有些失去理智。此时的他心态已经不再是抢下君莫笑为工会服务，他想和君莫笑较劲儿，看看这家伙心到底有多深。